第二呢，就是表示相互了。 没错，没错。 好，当然我们还补充的就是 Internet 这个单词， 还有 International。 嗯，我们在字典里如果一打一个 Inter， 你会发现好多好多的词单就列出来了。 嗯， 然后只要你按照这个思路去猜测一些哪怕你不认识的词，八九啊不离十。 对，之前我跟大家都说嘛，我说压的不是题，而是理念。其实学的不是词儿，而是方法。 哎，对，学的不是词儿，是方法。 嗯， 好，嗯，尤其是那些比较难掌握的，像 interval 这种词，间隔，掌握一下。 对 啊，这个 internal 表示很多，有国内的意思，也有内脏器的意思。 对，没错，没错。还有我们说那 internal flight 啊，这个国内航班，您可要记一记。 Internal flight， 都是这些了哈。那么下节课呢，我们会遇到 IR 的前缀。 啊， 又进入到 K 的前缀了，还有 M 的前缀等等。 哟，那就下节课咱们学习三个不同的字母的前缀了。 反正很丰富的就是了哈。 对对对。 大家的任务呢，这周就是把这周学习的给它记牢记住了，例词例句呢都看熟了，就好了。 没错，期待着金金老师的公众号。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哈，谢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金金，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冬奥运动，叫做冰球。那么冰球比赛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接下来请您听一下它的介绍。Ice hockey is a game played on a solid ice court called the rink. The game is between two opposing teams of six skaters each. The skaters wear specially made ice skates and protective clothing made for speed and agility on the ice. Ice hockey is a high-speed contact sport.It often results in severe hits that can knock the opponent off his feet, crashing to a rink wall and sprawl onto the ice. The winner is the team that can knock the most pucks into a netted goal before the end of the official playing time. 冰球比赛在室内冰球场进行，这项比赛分两队进行，每队六名队员，队员身着特制的溜冰鞋和冰球服。冰球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并保证运动员的速度和敏捷性。冰球比赛是一项快速的接触性运动，经常发生激烈的冲击，比如把对手撞翻在地，冲到冰场的围墙，或者摔倒在冰场上。在冰球比赛中，在规定时间结束之前，将冰球射入球门最多的队伍获胜。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出现的一些冬奥相关词汇。首先，冰球 ice hockey， 这个您一定要记住。hockey 的拼写是 hockey， hockey， ice hockey， 冰球项目。那么冰球项目是叫 ice hockey， 那么运动员打的那个冰球，那个球叫什么呢？英文叫做 puck， 这也是冰球，但指的是那个球。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